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倒还算机灵，问道：“ 那前朝是被江南派弄垮的吗？” 荣浩笑道：“ 切，呸，他们也配？江南不过是墙头草罢了，风往哪儿吹，他们就往哪儿倒。真正让前朝覆灭的，还是胡人和各地起义军的加工。对了，开国之后，太宗皇帝不还杀了几个巨贪吗？都是江南派的。要不是他们这些文臣贪污枉法，弄得民不聊生，哪来这么多义军？” 云兰在旁边听着，到这儿淡淡说了句：“ 哼，说江南就说江南，怎么连君臣之道也一并议论起来了？” 荣浩是王侯子弟，自然站在君权一派。云兰的父亲却是被庆德帝罗织罪名弄死在赵玉的谏臣，视角又不同了。荣浩于是笑笑：“ 哼，这不是顺便说到了吗？其实我们大周一朝，氏族的阴影从来未曾消失。大周立国之初，险象环生自不必多说，陇西贵族、江南氏族、京中原有的王族，搅成浑水一滩。陈三金就是卷入这种逆案中死去的。叶慎请封江南王，就是要替太祖皇帝镇住最远最难的江南，可见君臣一场生死之交，也是有过好时光的。后来叶慎君臣失和，就换了我们平西王府，花了几十年才把江南弹压下来。” 云兰听不下去了：“ 知道你们平西王府厉害了，叶与荣共天下，你还不说回现在，小严都要睡着了。”“ 说现在还不简单，就是圣上意识到江南士族是主战派里最容易攻破的，于是召回叶太傅，点他为学政。叶太傅向来听话，明年春闱一定选穆凤居做状元。圣上主动向江南派示好，江南派目光短浅，已经蠢蠢欲动了。不然这些天穆凤居怎么没声音了呢？依我看，用不了两天，穆昭然也要翻案了。” 严君玉听到这里顿时着急起来：“ 那现在怎么办呢？” 荣浩只往后面睡他一躺：“ 怎么办？我也在想，不然怎么要去找洛恒呢？他再不出山，我就把厉道勇送了，治他个结党营私之罪，正好给圣上做个人情。”“ 为什么你一定要请洛恒呢？你自己不行吗？”“ 我当然也行啊，但也可能行错一步，毕竟我是赶鸭子上架，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。东宫的处境呢，比我们想的还要危险，绝对不能行差踏错。小严你也听过三国的说书，你看贾诩没有草船借箭的妙计，但却在三国中的每一次权力转换中都能占准大势，指明方向。最后荀彧国家都不在了，他却能够长寿善终。东宫现在需要的谋主就是这样的角色。如何处置江南派只是一个决断的事，那我当然也能做决定，但是我没有试错的机会了。等出了结果再看就晚了，谢荣人现在就等着我失误呢。” 荣浩话锋一转：“ 哎呀，史书上说防谋杜断，房玄龄善谋，杜如晦善断，杜如晦的决断力才是谋主必备的东西。要想做谋主，光是会读书是不够的，得学治世之学，先要学政，得清楚三省六部的章程以及大周的旧例，再要学法，还要懂人性啊，必要的时候呢还要懂用兵之道，关键的时候还要有决断的魄力。一个治世之才需要数年的培养，还要依靠天赋。哎呀，我就实话跟小燕说了吧，我现在更是像个谋士，决断的部分都是殿下在撑着呢。”“ 那厉道勇？” 荣浩被严君玉的异想天开逗笑了。“ 厉道勇就更不行了，他和我一样都是读书人，聪明看得懂，但是让我们来决定用政，我们都没有把握。最接近这种能力的就是洛恒，他看乱局就像我们看棋局一样，能抽出主线。” 利玉整天在严君玉面前夸自己的爹是天下第一聪明人。严君玉也知道洛恒厉害，但万万想不到有这么厉害。有点发懵地说， 可他是教方思唱戏的呀。 巧了，他祖上要不是做过这种治世的事，他又怎么会沦落到教方思呢？ 云兰忍无可忍，把杯子一放，转身走了。荣浩也知道自己失言了，朝严君玉做了个虚的手势，往熏笼上一躺，就开始闭目养神了。严君玉叫他不应，琢磨了一会儿，也没想到什么挽回江南士族的好方法。他也知道这事儿就跟买东西是一样的，最忌两家抬价，况且太子只是储君，如何抬得过当今圣上呢？严君玉虽然想不到好方法，但有些事还是猜得出来的。严君玉晚上一个人睡到半夜，忽然听见细微声响，睁眼一看，萧景琰竟然正好进来，云兰在后面轻声说着什么，看见他跳下床，顿时都笑了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 母后来了，让我休息一会儿，我正好回来看看萧炎。 他轻声说道。这样的深夜，他眼睛里微微带着倦意，更加显得温柔无比。严君玉忍了又忍，还是道， 我知道江南的事了。 是吗？ 他仍然只是笑，是荣浩说的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风范，一点看不出如此危险的处境。 是你准许他们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 严君玉还是机灵的，牵着他的衣带问道。太子殿下一点不反抗，就这样被拉得靠了过来。圣上病重，身边人越要穿得华贵鲜艳，他穿朱红吉服，五爪金龙团纹，蝶蟹带拦腰一系，越发显得身形挺拔，腰肢修长，鬓发墨黑。他安静地低下头来，眼睛漂亮的像山岚。 小炎为了我琢磨打仗的事，我当然也可以教小炎权谋。 严君玉虽然日夜刻苦琢磨西戎入侵大周的事儿，脸皮却薄，对着云兰敢说，被他一提耳朵却红了。主要是他最近确实有点太急了，经常让魏如担当西戎一方，又嫌魏如不够厉害，推演时不如蒙苍战术精妙。魏如也气得不行，嚷道， 我又不是那个什么蒙苍，他又有探子又有谋士，我连军师都没有呢。 严君玉脾气其实是好的，见他生气又耐心哄他， 没事儿，等我回头问问荣浩就好了，我最近自己也在琢磨权谋呢，主帅不懂朝中局势怎么行呢？好了，我再也不说你顾前不顾后了，你别生气，我们是要帮殿下找到蒙苍的弱点，这可是很重要的事呢。原来这些话都被他听去了。 严君玉想到这个，顿时耳朵都烧了起来。他进来也长高许多，昂着头时也颇有几分少年的气势，结结巴巴道， 才不用你教。 萧景琰顿时笑了，伸手勾住他腰肢，笑着亲了下来。 那可不行，蒙苍有整个西戎的谋士作为智囊，我的小炎也得收下我这位谋士才行。 因为荣浩那番话的缘故，严君玉不由得关注起洛恒来。其实他和利玉本来就常玩在一起，虽然这些天他刻苦钻研兵法，常常利玉过来找他玩，他和魏如打得热火朝天，问话都听不见，气得利玉抢了他们插在沙盘上的小旗子，扔到外面的树上去了。严君玉本来以为利玉是生气了所以没过来，认真观察了一天才发现，原来是因为洛恒又病了。他应该是身体底子本来就弱，最近天一冷他就病了，云兰请了御医过去诊治，也没什么办法，每天煎药而已。利玉平时娇气，对洛恒还是很好的，每天准时在廊下煎药，一边扇炉子一边看书，洛恒一叫他就进去了，怪不得他那么生气。 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空闲时间来找自己玩，自己还不理他，当然气得不行了。严君玉趴在洛恒的院子外的大榆树上，正在反省自己，忽然屁股上被人戳了两下，低头一看，丽玉拿着根竹竿在树下看着自己，神色还是冷冷的。 哎，你趴在我家树上干嘛？ 严格说来，这里是皇宫，虽然只是涌向一个破败的小院子，但也没有称为自己家的道理。不过丽玉的性格很有点土霸王的习气，不然也不会和严君玉玩到一起了。严君玉被抓个正着也不心虚，坦荡答道： 我在看你爹啊。 看你的头。 丽玉骂了他一句，把竹竿一扔，像是要回去院子里，到门口又转回头来，没点好气的道： 要看不会下来看，整天爬树，你是只猴吗？ 严君玉就这样跟着丽玉进了院子，进来看跟在树上看又不一样，这院子虽然破旧，也收拾得挺干净，不知道谁在墙角种了许多竹子，还用破陶罐种了兰草。严君玉也说不出来，只是觉得挺雅致的。 我爹在睡午觉呢，他最近在看盐铁税的账簿，那东西可伤眼睛了。 丽玉一进院子，声音就低了下来，小声警告严君玉： 你可别出去乱说啊。 知道。 严君玉也机灵，知道洛恒身份是教坊司的罪人，按大周律法是不能读书识字的，更别说去考试应举了。入的也是奴籍，不过是官奴，不准赎身，打死了也罪减三等的。洛恒识字的事儿若传出去，光是他写过字的纸就可以判他的罪了。丽玉把他安置在廊下的小火炉边上，把自己平常煎药的小竹凳给他坐，还端了茶来，像招待客人一样，十分能干。他眼尖得很，问严君玉： 哎，你怀里揣了什么？ 啊。 严君玉这才想起来，拿出来给他看，原来是早膳时藏的点心，准备带给丽玉吃的，芙蓉糕、豌豆黄之类，都精美得很，不过被他揣着在树上趴了半天，已经碎成一团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